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5集，第366次擂台赛 KO。 好吧， 程木没再说什么，他继续看着赛场，观众席上也有伯特的死忠粉用力呼喊着伯特的名字。 伯特，伯特，伯特。 中央投影上，主持人停顿了数十秒才再度开口，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来自马斯家族决斗场的空白出场。 随着他的声音，右边的升降台也缓缓升起了，台上所有人都看着投影方向，那是一道完全黑色的身影，身上穿着宽松的黑色练功服，头上没有头盔，只戴着黑色的面具，暗金加上红色的描边，似乎勾勒出了火凤凰的模样，几乎要浴火腾空。身影清瘦，长长的黑发被黑色的缎带束在最后面，两边宽大的袖口被黑色的缎带扎了起来，单手附在身后，是个女生。随着主持人的介绍，她淡淡的抬起了头，露出的一双眼睛凛冽深邃，杀气腾腾，又带着最神秘的色彩。 那是…… 坐在卡罗身边的队长不由站起来，愣愣的看着投屏。他就是在决斗场维护秩序的人，怎么可能不记得这张面具呢？又怎么可能忘记这道杀气腾腾又带着肃杀的身影？全场大部分人在看到那投影之后安静了一下，然后猛地站起来。 是空白， 空白， 是他。 关注决斗场的人怎么会没有听说过决斗场两年前那个传奇的存在？这几乎统治了决斗场一年，让瑞金都头疼不已的存在。仅仅一年，在决斗场就展露锋芒，吸引了无数粉丝，可在那之后忽然销声匿迹，连马斯家族都找不到他的存在。在场来的观众都是关注决斗场的人，自然能认出来。 这空白是谁？也是拳王吗？ 观众席上，徐二叔觉得那身影有些说不上来的熟悉，就是一身气息太过血腥，像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，这点令他觉得很陌生。他不由问程木，毕竟程木跟秦冉看起来对 M 州很熟的样子。程木看着中央那道身影，不由顿了顿，他摇头，然后略显迟疑地问身边马斯家族的人： 那黑衣人是谁啊？ 那是空白，黑色火凤凰就是他的标志，决斗场最传奇的神话，你能想象吗？ 马斯家族的这人脖子都红了。 他花了一年时间，从最弱的一级擂台被打得半死，到站在十一级生死擂台上都无人敢去应战。那一年的后半段时间，他就是决斗场噩梦级别的存在，连伯特大人都有人敢去挑战，只有他没有。只要是他的擂台赛，所有人都全家生命压他赢，就没有输的。百分百胜率，地下决斗场墙上记载的百分百记录，至今无人打破。 听着青年的话，徐家一行人跟程木都愣住了。身后依旧是铺天盖地的空白呼喊声呼啸而来，坐在程木身边的马斯家族的青年激动异常，他手撑着座椅扶手，目光看着半空中的投影没有移开。 你们看着赔率，马上就要倒过来了。 他话音刚落，程木跟徐二叔都低头看向手边的赔率，确实已经反过来了，从 9.9 比 0.1 变成了 0.1比 9.9。 程木看了看赔率，又看了看擂台上那道黑色的身影，面无表情。徐家人面面相觑，只有徐瑶光看着投屏那道黑色的身影默不作声。 擂台上主持人也忍不住激动。 没错，就是100%胜率保持 King 空白，马斯家族他们请来了空白，两位准备好了没？ 他克制住了激动的心，看向身侧的两位询问道。哈罗德深深看了看对面的女人一眼，比了个可以的手势，对面的女人也抬了抬手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主持人拿着话筒，右手比了一道弧度，声音斩钉截铁，又隐藏着难以言喻的兴奋。 擂台赛开始。 他直接往后退了一步，擂台上秦冉平静地看着对面戴着雄狮头套的男人，左手附在身后，微微弯腰，目光如刀。请哈罗德是第二代拳王，这些年只有进步没有退步，他经过特殊锻炼的双拳坚硬如铁，挥手间所有人都能听到空气呼啸的风声，速度快到避无可避。秦冉冷静地看着哈罗德的手，他已经2年多没有打黑拳了，但不代表这些用生命打出来的经验会忘记。在哈罗德出手的时候，他就往旁边避了一下，并没有完全避开那道拳，但左手也直接用手刀砍向哈罗德。两人各退一步，哈罗德甚至在脚下能看到隐约的裂缝。程木跟徐瑶光看得莫名紧张，谁都能看出来哈罗德的实力不简单。 看起来空白和哈罗的势均力敌，两个拳王等级的较量，哈罗德会打破空白的神话记录吗？ 主持人的声音在广播中激烈的回响。 空白往后退了一步了，哈罗德的成名技腾空180度的外摆连，空白会避开吗？空白挡住了，他用双手挡住了，给杀了个回马枪。天哪，他的拳力值超过1600了吧？ 砰的一声，哈罗德躺在地上，嘴边已经有血了。主持人数了3声后，哈罗德没有起来，他忍不住呐喊： 恭喜我们的空白，第366次擂台赛 KO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